逐渐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同时呢，就是这个运动在中国可能它的普及性呢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请袁总来给我们这个聊一聊高尔夫，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袁总的一些介绍对高尔夫这个运动啊有更深入的了解。首先有一个问题啊，袁总，就是您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而这个行业在中国又已经存在多久了？ 是这样子的啊，高尔夫呢是起源于苏格兰的一个体育运动，当然它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有中国的锤丸说，还有日本起源说、意大利起源说，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体育运动，包括它的规则的制定啊等等，定型下来之后呢是在苏格兰，所以一般我们业内是认可是起源于那个英国的苏格兰，是这样一回事。同时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高尔夫呢是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是重返奥运，为什么说它重返呢？它曾经是奥运大家庭的一员，然后后来呢由于各种原因它离开了，然后现在呢时隔百年又回来了，而且我特别第一时间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信息是，咱们国家在这项体育运动上实力不弱，我们第一次出征，我们的女子球手冯珊珊就得了奥运的铜牌，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那么作为一个那个国内运动呢，就说它新中国的高尔夫历程是32年，然后第一个立项的高尔夫球场是立项啊，是深高深圳高尔夫球会。那么第一个开业的呢是中山温泉，是广东的中山温泉。但是在旧中国其实就有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历史资料照片，包括张学良打球啊，包括溥仪打球都有，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引进了，像山东的那个最早的一个球会，包括南京的胶球场，包括上海的一个球场，那都是有很长的历史了。 对， 那么新中国的高尔夫运动，对，大家 就 要记住这个32年，那么它就意味着是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 那咱们这个公司，包括我们说到的中国高尔夫产业网，那您本人呢，从事这个跟高尔夫相关的运动有多长时间了？ 我第一次接触打球啊，是在深圳，然后我挥出的第一杆，我现在还记得，应该是莲花山庄吧，应该是在深圳的已经有20年了，这样子。当然那个时候不能叫打球，几乎是跑地去了。然后我入行呢是差不多10年，那么我们公司包括我们产业网创立呢到现在是6年。 明白了。那所以其实随着刚刚您提到的改革开放的这种发展，中国的高尔夫球的运动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这个经历了各种阶段各种时期，包括像您说到的这个高尔夫球运动又再次重返奥运会，这次又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啊。那您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是高尔夫这样一项运动，就是它在国内目前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可能我要说的要从头说起，就是说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它是随着改革开放那个引入那个中国，然后最早的球场呢可以说是为一些外资企业服务的，像那个港台的日资的等等，也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配套吧。然后呢它的那个第一次爆发可以说是在非典的时候，很多很著名的不管是著名的球手或者社会上的打球人，很多很著名的一些都是在非典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不能待在室内，然后觉得那个绿草如茵的蓝天白云的，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挺好的运动，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爆发。那么其实呀，如果从追根究底，就是说作为一项运动，就是说运动呢它有各种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些要求，其实在我们的合作机构，就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有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型，我们取得授权就可以用着研究啊，不能商用。就是说他说根据就是说GDP 还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等等，到哪一个条件哪一个界限，它会就会出现什么需求，比如说旅游的需求，那个第二辆车的需求，然后什么呀别墅的需求，townhouse 的需求， 包括什么打球的等等，它都是就是这是有一个模型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是它的内生力量，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可以阻止的。就是说它靠大家都可以想象，如果说几十年前可能大家都食不果腹，都想着怎么吃饱饭的时候，你说我说我要跑个马拉松，我要去打个高尔夫球，这是不可想象的。 对。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的社会也是财富越来积极越多，大家的物质包括精神两方面的需求也是那个日益的需求高涨，那么包括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46号文也是迎来了体育产业的春天，那么高尔夫也是一项体育运动吧，也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说我们国家政府在这方面呢真的是就是做得非常好，就是发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需求，也在引导这个需求，所以现在你看你喜欢马拉松可以去跑马拉松，我喜欢打球可以去打球，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运动啊，攀岩啦什么啦，以前都没听说过，现在都有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可能它就属于我们正好这个阶段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就是您说的非常对。 您现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目前在国内大概这个打高尔夫球的这个人的规模和这个球场的规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打高尔夫人的规模呢，这要看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我要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可能您会认为我不专业，但是我们业内会知道，我这么说恰恰是我一个负责任的体现。首先就是说，我们经常说高尔夫人口，那是什么标准？在国际上，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标准。高尔夫核心人口，包括你就是说，一般认为一周打一次球。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太可怜了，太少了。那我们可能会说一个月打一次球，或者说你接触过高尔夫球 啊， 也叫高尔夫人口啊。我只能这么说吧，就是说一个月打一次球的，能够做到这个的，不是很多，800到1000万。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为什么呢？就是说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统计标准，第二个是统计口径，就是说你是怎么统计来的。现在我们呢会有一些球场的一些那个样本，有通过球场，因为你打球肯定要到球场嘛，然后去做一些那个统计。那么为什么说不准确呢？您不能一个个这么多球场然后我们来统计一下加起来。就说到第二个大问题，那就是球场。对高尔夫稍有了解的那个会知道，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么些年，我们中国高尔夫的产业取得了那个长足的发展，球场呢也如雨后春笋，但是其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现在呢是一个政策的一个低谷期吧，就是说，咱们就是从政策的层面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我不能说政策不对。但是呢，可能有其中有一些对我们行业的误解和偏差，包括我们那个民众的一些误解，就是说，反正现在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就是低谷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球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句话，你不管去问国土资源部、问统计局，包括问我们这样行业当中，像我们公司旗下的中国高尔夫产业研究院，我们只能有个大概的数字，没法有个特别确切的数字。所以我们能给出的，是一个比较就是模糊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只能是说是一个量级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不是说我们不专业，恰恰说明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很严谨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迷乐迷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国一国二现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0-4088，房山店803-0-8588。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鉴定”，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今天我们采访的呢，就是中国高尔夫产业网的创始人袁杰。所以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政策低谷啊，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国内呢其实并不很鼓励，或者说这个让更多的人去玩这个运动。那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那么就你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中国高尔夫产业网，包括咱们北京环球傲视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来讲啊，就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行业的低谷期，为什么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那首先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想那个主持人可能那个其他的嘉宾就是说会很详细的介绍自己的项目或者公司，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在这个行业我们说任何问题都必须从我们这个整个行 业 说起。 说 04年对于高尔夫产业呢是一个分界线，然后04年呢是有一个发改委下的一个文，然后这题目是这样的，是暂停所有高尔夫球场高尔夫设施的建设 啊。 首先是所有，就是说不管是标准场还是练习场，室外的室内的还是不禁止的啊，就模拟器的还是不禁止的，然后还有他用了一个字，暂时的暂，因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你无法说高尔夫作为一个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一个全世界公认的健康正当项目，你说你不能建球场，对吧？但是呢，当时出台这个政策呢，也是有背景，也是有原因啊。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对我们行业的这么一个打击， 可能口径就大幅。 对，这是04年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我们行业也是需要反思的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再给大家一个数据，2%的球场是04年之后建的，是04年之后那个出现的，而且大部分是伴随着房地产项目伴生的。因为球场能够极大的提升它的地产项目的溢价，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然后就是说，一套别墅可能原来卖个2万1平米，然后旁边一个球场可能就3万1平了，就这么一个 大家都能够理解嘛。所以呢，就是说，高尔夫野蛮生长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就是说，政策的具体的一些条例啊，值得商榷。 嗯。 但是说，作为一个，一个就是行业也好，一直野蛮生长肯定不是个事儿。所以说，就是说进行一些必要的治理整顿呢，还是必要的。但是就是那个具体，那么怎么那个，我们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啊，向各个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所以呢，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政策环境就是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交代一下吧。刚才您问的问题是，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坚持？是这样子，首先从我们公司的基因说起，就我们几个创始人，我们都是 EMBA 的同学 啊， 然后大家也热爱打球，我们也算是当时也比较有那个比较先进的理念吧。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叫众筹吧？那个时候没提出众筹这个理论，但其实当时我们 就 是众筹，对，一般的都是毕业之后大家弄个同学会，对吧？联络联络，我们就想能不能更进一步呢？然后呢，就做了一个那个公司。当时就是我们那个 EMBA 在我们前一届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他们进军了房地产，然后可以说是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到现在都很妒忌。但是我们呢，就是选错了呗，也不能说错吧。然后我们就选择， 还是出于兴趣爱好， 对，出于兴趣爱好，因为我们几个都是喜欢打球，我们就做了一个高尔夫的公司。然后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公司也是优点明显，缺点明显。我从来都是都不讳言，我说了我最大的优点就坦率嘛，其实业内对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行业内对我们很了解，都知道。然后我们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基于这几位创始人，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创业，而且都有一定的事业基础，那么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所以从好的方面说呢，你也可以说我们格局比较大，眼光比较远。其实从不好的方面就是说，那个小钱不想挣，小事不想干，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 对， 到现在我了解到，就是其实业内对咱们这个高尔夫产业网啊，就是非常认可，而且你们都已经几乎成了像类似于协会啊，甚至是一个行业有指导性的一个。 对，这就是我们基因决定的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哎呀，我们做一些没什么人做的事情啊，然后。那么前面我介绍为什么我们前面的话不是多余的，要介绍我们这么一个行业的政策环境。那么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中，可以说是行业是非常的萧条。那么也有很多的附生于行业之上的，像我们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你想，主业都成这样子了，球场都不知道我今天在明天在不在，对吧？你说还能怎么发展？然后依附于球场的，像机械了、药肥了，就是这么多这些年都不让建一个新球场，你说这个业务还怎么开展？ 也很难活下。 很多很多那个像一些机械的，他们一般也同时也肯定也是做园林机械的嘛，他们都把高尔夫事业部砍掉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公司，我们看着很多的机构，看着他们做得很好。我始终要说这句话，我们公司真的不是做得最好的，不是最优秀的，我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我们最能熬得住。然后结果呢，对，然后因为我们能熬得住，就是说我们的股东不需要靠就是这个公司来养家糊口，我说话是很直白的，就是所以我们熬下来了。然后慢慢的呢，但是有一些事情要有人做呀。 对， 原来有很多，你说行业人才需要培训吗？肯定要呀。 对， 对吧？从球童也好，中高层管理人员也好，都需要一个教育培训。原来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教育项目，但是都慢慢的撤了。然后我们坚持了。然后行业人士越是这样的时候，可以说是行业比较寒冬的时候吧，越是要大家打劲、鼓气。更加也需要交流， 是。 那你的会议还要开吧？ 还是要做论坛呢？ 对吧？就是说，以前的会议很多，现在也就几个老牌的，我们的产业分会在，然后像高博会，高博会都办了十几届，力展光合，然后明年和我们全方位合作，也是一视上海，也等于我们也接过来了，就这么回事。 总归要有人去做。 是。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中高校场地委员会的那个管理机构，也是奥林基金的管理机构啊。我们对奥林基金，管委会和场地委员会的那个委员会负责。这需要有个常识机构，就是需要做日常的工作数嘛。 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行业标准。其实说实话，我们行业挺冤的啊。正好趁这个机会，也让大家公众了解一下，消除一下对我们行业的误解。都说我们污染了、耗水了，这个我们都有非常那个确切的数据，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今天不展开来，我就说一条。你说污染，严格的说，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污染，你说你那个行道树，去施个药、打个肥，也会有污染。你蔬菜水果大田农业也会有，关键是可控，对吧？要可控，还有一个就是说可接受，对吧？你用一些生物的肥料可详解，这就没问题了嘛。那么我们行业在这方面是没有标准的，所以你觉得我们冤不冤？就是说你说这个球场，你说你耗水，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提供了一大片绿地，尤其像北京的雾霾天，你到球场去又在郊外，空气清新的。我们都知道草地，因为球场除了草地就是树木嘛， 对 对吧？长草区 是 灌木区，然后还有这种小树林，它还是对生态环保有很大的贡献的嘛。然后它浇水，就是说 你给它一个标准，你超过多少标准，它肯定还是要浇点水的。像北京这种地方，你肯定要浇点水的嘛。你在哪里种片草、种个树，你都得浇水，对吧？就是但是你不能浪费，那就是说你应该。这个你的灌溉量是多少？那么还有 都是标准。 对，还有你那个草坪的，你的那个，总归要施一些那个农药啦、化肥啦。这个我们从不讳言，但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生物肥料，对吧？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那个肥料，然后你的用量是多少，这都需要有标准。 对， 没有标准，就是你法都没有，然后你说我违法了，就是说。这些年三年来我们在这方面非常艰苦，真的是我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想掉眼泪，真的是我们行业都知道，所以我们行业也认为我们就做了一件那个特别好的事情，然后就是从国外的先翻译过来，然后每月一次，然后专家来研讨，因为我们不能照搬过来嘛，先翻译过来，我们做一个参考，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翻过来之后，然后结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一共好像有60几大项、300多小项，反正现在大概进行了2%吧，我们都做了3年了。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under screens and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em what you work, make 'em go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Night, the light, and live.

比如说像前一项我还特别去了，就深圳塘厦，塘厦是一个镇，也是第一批特色小镇。塘厦镇生产了全球，注意是全球啊，不是全国，60%以上的球杆、球具、球衣、球帽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啊。当然我们要从中国制造啊，像中国品牌这样去跃升，现在塘厦镇政府正在这方面努力。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场地这块受限，但是在其他各个节点还是发展的那个还是挺不错。那么尤其就是要提的，就是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高尔夫一定不能高高在上，你作为一个体育运动，你一定要亲民平民。还有一个呢，大家呢也要有一个观，扭转一个观念。不是说我非得几十万去办一个天价会员卡，然后我到一个那个标准场地去，这才叫高尔夫。你可以家里附近就近，像室内模拟器可以先打起来。现在的模拟器，尤其是现在有一些VR 技术相结合的，这个体验已经是非常接近那个真实场了。就是说我们先运动起来，先锻炼起来嘛，然后你可以到那个练习场去。其实练习场打一场球，然后这个费用是和打羽毛球等等是差不多的，棒球。即使你打18洞的正式场，如果是在北京的那个郊区郊外，然后他们经常会搞活动，一些特价日等等，一场球下来300-400，你想你可以消磨个半天一天，然后还可以郊外去走一圈，我觉得这个费用还是可以接受的吧，对吧？然后还给你洗个澡，对不？然后里面还提供一顿简餐，我觉得能够接受啊，还可以带着小孩子去。 一个大家传说中 对，所以这是我最想传递给大家的。应该是去年吧，应该是乐视他们搞了一个99元打高尔夫，他们是针对 IT 那个圈子，IT 男嘛，缺乏运动。哎呦，非常火爆，然后说报名都打不住，1-2000人啊。所以就是说，一个这需要我们的民众呢，抛弃这个偏见，能够放开胸怀来接受我们高尔夫；二来呢，需要我们行业人士，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确实，现在很多机构在努力，从青少年培训啊等等，能够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能够把我们高尔夫的这个运动带给大家，把高尔夫的精神传递给大家，这是我最想和大家说的。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啊，请到的是来自中国高尔夫产业网的创始人袁杰。那袁总，其实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3本杂志啊。 对， 这个有高尔夫论坛，然后呢高尔夫设计建造与管理，它这个实际上是高尔夫球场协会的场地协会的这个会刊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国高尔夫产业，这样3本杂志。那其实从媒体的宣传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其实对高尔夫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从媒体上来的嘛。那么你们现在还在坚持做这么多杂志，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跟整个这个行业的媒体的宣传报道啊，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这方面呢，可能我们中高协我们的兄弟单位媒体委员会可能更有发言权，他们肯定是更是那个一提起一把辛酸泪了。但我们也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产业网本身也是一个媒体嘛。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长期以来啊，就是社会和公众对我们产业是还是有误解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啊。在这也不一一展开来了，因为包括政策也会有一些引导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无需讳言，也有行业自身发展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球会高高在上，标榜自己豪华，恨不得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拔着自己头发跑到月球上去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你说群众怎么能不反感啊？然后老是标榜自己是贵族的豪华的运动，把老百姓拒之千里，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行业自身的问题，所以这种种的原因，内因外因，就造成了，就是说，整个就是社会和民众，就是大致来说，我说普遍啊，肯定也有很了解的，也有很误解的，就整个来说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一个看法，是误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行业内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有一个媒体群，里面有70-80家媒体，一半是主流媒体，一半是我们行业媒体。主流媒体很多都是我各种场合，就是那个 接触到、 接触到的。然后我们就像就像我的老师那个北京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的何文义教授，他就说了，他说在你们行业你要做一个像传教士一样，叫传教士这样的虔诚，抓住一切机会，包括今天我在这里那个在疯狂建立做这档节目，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高尔夫，就是我们在不遗余力的抓住很多的机会，向大家传递一个对高尔夫的正确认识。那么同样这三本杂志也是，那么作为我们行业内部，这些年我们很多的一些纸媒，就我们行业内的都消亡了，因为行业也萧条了嘛，但是总归还是有的，还是要保留一些火种的，不能说这也是一个行业呀，对吧？不能说这个行业连一个自己的刊物都没有，当然就是我们就是这三个杂志是有一本是我们自己创办的，两本是接下来的，就是接过来的，然后我们来再做了。那么包括其他还在坚守的我们高尔夫业内的一些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或者是像那个纸媒也好，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坚守在这也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啦，大家都辛苦啦。 今天我觉得非常感谢袁总啊，袁杰，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虽然我觉得应该有点意犹未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并不很长啊，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开始。包括我本人可能也会对高尔夫通过袁总的介绍呢，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以后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袁总能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更详细的去解读一些具体的跟高尔夫相关的，包括产业呀、项目。因为你也给我们介绍过啊，就是你们也在投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项目。我想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头，有很多跟这个相关的体育产业的一些小伙伴们，也可以有机会认识袁总，然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跟高尔夫相关的一些体育产业。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建地的公众号，包括我们高尔夫产业网，直接搜索高尔夫产业网就可以，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最后呢，我想说一下，高尔夫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健康正当的运动，而且是奥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虽然现在呢各种原因是一个低谷期，但是这恰恰说明它未来它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所以就是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关注高尔夫，而且那个参与高尔夫。还有呢，高尔夫的精神内涵是挑战自我、自律、为他人着想，这是高尔夫精神。我想和我们现在，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个社会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挑战自我、自律，还有为他人着想。再一次强调一下，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这项运动，能够关注我们的行业。 OK，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中国高尔夫产业网的创始人袁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也希望我们的产业网能够真的带领高尔夫行业越走越好。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古城南大街良乡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

然后呢用三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买手，然后进行了一个买手 PK 的一个大赛。那最后呢，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位超级的买手，然后他也是真是拜金无数哈，然后从我们这些时尚买手中脱颖而出。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买手已经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些上百上千的这样一个买手 PK 中，然后脱颖而出的这样一个超级买手，向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悠悠，很高兴今天来到疯狂特购。 嗯，那悠悠呢，其实他是悠悠的经历其实特别的特殊哈，然后他之前是做房地产然后全案的这样一个人，而且说实话就是赚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赚了大量的资金呢，觉得这样的人肯定是一个可能在北京有几套房啊，或者是好几辆车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也拿了高薪。那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他太能买了，他天天买东西，然后在一年两年之内可能就是挥金如土吧。然后为什么那么能买，因为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这样一个管理欲望，但是随着他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可能某一些行业的专家，然后他在某一些行业就特别的去了解，也知道某一行业哪些产品的性价比高，哪些产品可能不适合我们的人群，或者哪些产品比较的优势。那今天呢，我们悠悠就给我们推荐了一款比较神奇的而且特别好用的这样一款产品，那具体是什么产品呢？让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其实是一款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了，因为这两天雾霾实在是太严重了，应该说什么厚德载物啊这种段子在网上已经是太多太多，而且我觉得上个周五的时候真的是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个异味在空气当中的一个存在，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产品。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能去除 PM2.5， 当然这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卖点，除了这个卖点呢它还有其他的这种应该是一个配套功能的属性，非常好。 嗯，明白。那这款产品它是去掉 PM2.5 的，确实 PM2.5 是已经困扰我们很多年或者是很长一段时期了。我就记得朋友圈真的这几天就被那个雾霾给刷屏了，然后好多人就翻出了一些2014年的政府的一些报告，说我们2017年一定要完成什么空气清新等等的，要不就一些政府的官员就是做了一些保证等等一系列。但是其实雾霾是在慢慢的去减弱，对于空气净化或者是雾霾的这样一改善还是比较轻微的，并没有去实质的进行一些可能让我们去显而易见的看到一些空气质量的一些大的变化。那可能治理雾霾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是政府是在不断的努力哈，但我们自己的一些老百姓也是需要去让我们自己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新，让我们家里面的空气变得更加的适宜我们的生活，所以也是需要一些空气净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现在这段时间空气净化产品也都是卖得特别的好，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刚需，然后我们都需要。那悠悠为什么推荐恐龙一号这样一个空气净化的产品，它和其他的产品有哪些不一样，或者是你也是对比了很多家或者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挑选？ 对，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人会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刚开始呢我们只是想哎空气净化嘛，但是我真的去体验会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新风和净化呢是两码事儿。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新风是什么？是把外边的空气抽进来，然后它通过三重这样的一个净化过程，然后再输送到我们的家里。换言之，它是一个内外能够互相交互或是对流的这样一个，有点像我们早晨起来要开窗通风这样一个事情。净化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新风和净化带来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含氧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呼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嘛，如果你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长期待下去的话，它的二氧化碳含量就会升高，然后带来的这个直接的感受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很郁闷啊，或者很有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些烦躁啊，就包括有些比如说在雾霾期间，家长为了不让那个空气就是这个雾霾进来嘛，就会关窗用净化器，然后很多小孩子就会不停地哭。其实是它会对人的这个身体和这个怎么说情绪带来很大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伤害吧，也算是，不是一个大的伤害，但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它一面能让我们的空气得到一个转换，然后能让含氧量提升，另一面呢也能去掉空气中的 PM2.5， 然后也能去掉可能一些大颗粒的一些物质。那这样的一个空气净化的一个机器，它能覆盖的范围是怎样的？ 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像恐龙一号呢，它一台覆盖的能是覆盖到20到30平米。其实怎么说呢，像一般的家庭来说啊，我觉得大家会有还有一个误区，大家会觉得我们家里空气很干净啊。其实不是的，一般人的家庭当中说室内带来的伤害其实并不亚于室外。虽然说室内我们没有比如说尾气排放啊，或者是没有这个 PM2.5 现在来说较低，但是比如说新的家庭就是新买的房子装修完它会有甲醛，正常的话比如说家里会有一些吸烟的这样一些情况。像我们家特别特殊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只那个拉布拉多，大家都知道拉布拉多是掉毛的那种，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味儿嘛。像我前段时间买这个恐龙一号呢，其实就是给我妈妈来买的，因为它就属于那种早晨一定要开窗通风的人，否则你关着窗，像前段时间我们就不让他开窗，他会觉得哦，简直要把我憋死了，然后他会觉得我们家简直就是那个狗味冲天。所以说我们是基于这个来去选择了这么样一款产品。其实如果我们不去买这个新风机，我只是买净化器的话，可能室内空气是会得到一个清洁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它不能产生那种通风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一款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能把这个对内外的这样一个空气对流含氧量确保了，同时它还能去除到很多2.5啊，还能会去除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像甲醛啦，像这种大颗粒的这种物质，像毛发都是可以去除的，所以应该是比较适用于家庭。 那这样一款适合家庭的新风净化器，然后它也是非常健康，也是我们的买手通过不断的 PK， 不断的从其他产品当中去挑选出的优胜者。那这样一款产品目前是怎么去销售的？那能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然后销售的或者是一个路径嘛，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节可能继续再去聊它的一些功能，或者是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福利。 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58107259361，158107259361，我会加您微信，您也可以电话直接咨询我，我会带您购买。 那直接电话咨询你一些产品相关的问题就 OK。那我们继续聊空气净化器哈。那空气净化器现在目前是一个比较市场比较火爆的一个产品，然后今天悠悠推出的这款产品是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它有一些新风功能，而且它除了净化空气，还能给我们的室内带来很多清新的提升一些含氧量，让我们的呼吸更加的健康，然后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些20年前小时候在就体会到了那样一个呼吸的这样一个顺畅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现在随着可能生活压力的不断的提升，然后随着北京雾霾的这样一个严重，吸收到新鲜的空气其实越来越困难了。然后但是新风净化器它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新风净化器它除了有这些功能，那能向我们具体的讲讲它还有其他的那些好处吗？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呢？它是能放在客厅也可以，然后放在卧室也可以，是可以去移动去可移动的吗？还是固定的这样一个机器？ 啊，非常这个问题问的好落地啊。其实这个呢，我们说它除了新风净化还有其他的功能，包括这个恒温，包括这个控湿，包括我们说这个洁净，像这种呢我们说很适合。